陈彦辉，你别老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不好意思啊，浩哥，我这不是着急吗？上午特意找了红太网吧的马老板去。 陈会长，我们打探到了， 怎么样？行刑一共有四个高手， 什么？ 确定？ 确定。 浩哥，我们打完以后特意要求和那四个人都见了一面。 啊， 战斗过程都录像了吗？ 哎，有，走这儿， 放出来看看。 好。 朱延霞吗？ 没有，四个都是男的，但是朱延霞我们也见到了，确实就是星星网吧的老板。 浩哥，看这几个人的操作，不像同一个人 啊。嗯，而且这几个职业和叶秋在第十区那个队里的几个人也都不一样。 靠，这人才离开家室两个月，竟然已经网罗到这么多高手了。 浩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打听啊！一定要先摸清楚他们的底细。对了，游戏里也要盯好这几个角色，上线就告诉我，我亲自去试试他们。 明白， 明白。 好。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八集。 靠，叶秀，就这么一会儿。你是抽了多少烟啊？人都看不见了。 没多少啊。怎么样？那个马老板呢？ 走了。可惜你没看到老马连输八场以后那张脸。我真该拍下来。哎，不过被你打败的那两个人居然还挺冷静的，还跟我找的那四个客人见面寒暄了下。 哼，是吗？哎，对了，那四个客人你请上来了吗？ 来了呀，都在外面客厅等着呢。 那走吧，出去说。 来来来，大家喝水啊。刚才麻烦四位了，不仅把账号卡借给我们用，还在老马面前演了场戏。 没关系， 谢谢老板娘， 小事一件。 哎呀，其实我现在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一下四位。 什么事啊？你说。 刚才用的你们四个的号能不能卖给我？ 啥？ 不是，陈老板，你这什么意思呀？ 或者我跟你们换，我跟你们换怎么样？我会给你们一个一模一样的角色，你们身上原有的装备、金币、材料、任务进度、竞技场战绩什么的，我都尽可能的做到只好不差。我保证最后除了角色的名字不一样以外，其他的基本没差别。 这些可以没差，那好友呢？工会呢？ 这个恐怕得麻烦你们自己去解决一下了。总之，我能做到的一定做到最好。 陈老板，我们也算是朋友了。刚才你说让我们借个号演场戏，打发下踢场子的，这没问题啊。但你现在说要买号，这就有点难为人了。 是啊，我这账号虽然不值什么钱，可是也是玩了很多年的呀。你这要买号，总得有个理由吧？ 哎，这个嘛，喂。叶修，你说句话。 各位，其实让老板买你们账号的是我。 你谁啊？ 我是叶秋。 啥？ 叶秋啊？难道你们没听过？ 哪个叶？叶秋？你是说那个叶秋？ 叶秋大神，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退役以后呢，来这里打工了。接下来准备利用这一年好好休息一下，顺便也找机会自己组一支战队。 原来叶秋大神要重返联盟的传言是真的。 大神，你是看中了我们的角色，想收购了去打职业联赛？ 兄弟，你想多了。 开个玩笑，玩笑。 你真是叶秋？ 真的是，我还能骗你们不成？ 陈老板，你也没见过真的叶秋啊，没准是连你一起骗了。 那要怎么样你们才能相信啊？ 让他表演一个龙抬头啊。 那他要是蒙出来呢？ 你蒙一个我看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各位，这样，不如呢，我去找你们认识的职业选手来视频做个证，你们看找谁呢？ 王建信、 李信、 苏不成、 徐慧柳。 行，那咱们进去看。 叶秋是家世的，当然赏送不成啊。 哎，你别跟我争啊。 哎呀，去去去， 我看谁在线啊。都不在， 陈老板，这人真是叶秋啊！ 真的，你们相信我。 老板，手机借我用用。 打给木木吗？ 是啊。 那打去。 喂，是我。我看你 QQ 不在，在训练吗？哦，那你上线点我视频，给网吧几个客人证明一下我是叶秋。嗯，好。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沐橙。你们看到的这个人呢，就是叶秋了。 苏，靠，真的是苏沐橙。 木木，你今天休息啊？ 没有，这会儿正好是休息时间。不过马上就要开始训练了，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下了啊。 嗯，好。 现在你们相信我是叶秋了吧？几位？ 我 叶秋大人， 不是在做梦吗？ 大神，给我签个名吧。啊， 能给我也签一个吗？ 没问题。那账号卡的事儿，大家考虑的怎么样？ 那还有什么说的？能帮到叶秋大神，我当然愿意。给，拿去。 我也没问题。 那你们二位呢？ 大神，我想先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要买我们的账号啊？ 对啊，为什么呀？ 刚才来网吧踢场子那两个人啊，很可能就是对面家世派来试探我的，所以我们想把你们的账号买下来，也是担心你们这几个角色以后会在游戏里边被家王朝针对。 哎，为什么呀？大神，你以前不就是家世的吗？ 这个说来话长了。其实我在家世这几年，事情差不多就是这样了。 靠！ 不是吧？ 家世他们怎么能这样？ 大神，我的账号卡给你了，他们太过分了。 大神一定加油，刑侦队我们一定会支持的。 好，谢谢你们。 那我们就不打扰大神了。陈老板，我们先走了啊。 大家放心，陪你们的账号我一定尽量和原来的装备什么的一样，只是可能需要点时间。 没关系，陈老板我们信得过。 对啊对啊，就是， 不着急。哎， 行行行。那大家慢走啊。 好，那我们先走了。 好，走吧。 叶秋大师， 总算搞定了。哎，叶秋，你说家世那边会不会猜到这四个人都是你代打的？ 他们如果拿到录像分析的话，一定会觉得是不同的人。 为什么？他们看不出来吗？家世的人应该对你很熟悉啊。 他们只是熟悉一叶知秋罢了。 难道你玩其他职业都和战斗法师一样厉害？虽然你是被称为什么荣耀教科书，但真的全职业精通，太夸张了吧？ 那不至于。 哦，这还差， 他也差不了太多。 啊，你哪来这么多时间啊？荣耀可是有24个职业呢。 积累啊。 哦，也是，你毕竟也玩这么多， 还有天赋。 你这家伙还能不能好好说话？ 啊，我说错了吗？ 你算了算了，赶紧练级去吧。嗯。叶秋，老板刚才把踢场子输的24个账号卡送过来了，你看看哪些你要用的。我刚才在下面看了下，有7个是空号，其他的都有点基础装备， 现在还用不着，先收起来吧。 好，那我先整理一下。嗯，战斗法师。哎，叶秋，这个战斗法师直接给小唐用吧，反正他那个韩炎柔也没什么装备，用这个至少省了练级的功夫。 不用了，他最好还是一步一步摸索，自己练级慢慢来熟悉技能比较好。对于新手来说，直接用满级账号的话，对技能的理解反而不会那么深刻了。 也对。那木木呢？这个枪炮师要留给他吗？ 他对名字很讲究的，你这个我恐怕他不会喜欢。 那倒是，这是个男号，脸还捏得特丑，木木不能用这么丑的号。好吧，那我就都先放着吧。哼， 总会用得上的。 怎么样，你今天练级还顺利吗？ 那些工会没有来找你麻烦吧？ 挺顺利的，刚升了一级。 说起来，你进入神职领域也有几天了，这么平静。哎，该不会其他工会已经放弃对付你了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这都得要多谢家师啊。 为什么？ 你看家师派了三个职业选手来，却没讨到什么好处，这样的消息在神职领域肯定不会是秘密。我估计啊，现在大一点的工会都应该知道我是叶秋了。 你的意思是他们知道连职业选手来都打不过你，于是索性放弃了？ 那倒不会，那天来踢馆的人回去以后啊，家世八成也误以为我们这里有好几位高手，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出手了。其他工会自然也都不愿意当那个出头鸟，所以啊，各大工会现在玩的就是一个不动手会吃亏，但是谁先动手谁更吃亏的游戏。 你这家伙还真是找准了这些大工会的弱点，耍得他们团团转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对了，展罗兰的小子来消息了没有？ 他说最晚今天给答复。 怎么这么慢啊？加个工会而已，真磨叽。 这对他来说可不单单只是一场游戏，这是一场生意，是一场博弈，能不慎重吗？ 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不答应的话，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毕竟你说过家世那边早晚会看清楚，咱们这压根儿就没那么多高手，和展楼兰联手是咱们布局中很重要的前提啊。 如果他拒绝的话，展楼兰，这消息说来就来。 大神，经过我们几天的慎重考虑。 靠，这家伙怎么说话说一半啊？ 看来应该是好消息。 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慎重考虑，我相信合作一定会非常愉快的。 合作愉快，那接下来第一步你打算怎么做啊？ 当然是先把你加进工会了。 行，你加我。 另外还有件事，大神有空和咱们兄弟切磋切磋吗？ 你这是想试我的真假？ 有点，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想借此机会衡量一下我们的水平，请大神指教下我们。 没问题，你们想喝什么职业的？ 什么职业？大神不是散人吗？ 我手里正好有24个职业的账号卡，你想和什么职业打都行。 哦，这样啊。行，那就先领教战斗法师吧。我先去竞技场看房间，大神留个游戏外的联系方式吧。 没问题，你加我 QQ 吧，我去换号。 您已进入竞技场。 你们几个谁先来？ 小北，你先上吧。 好。大神，那我们开始了。 来吧。 不愧是大神，手速真快。 你也还不错啊，你是你们战队的主力吗？ 够资格吗？ 那要看在什么样的队伍。 冠军队。 有理想是好事，不过还得多加油啊。 是吗？那我不让了啊。 哦，还有保留啊。 荣耀。 不是还有保留吗？没看出来啊。接下来你们谁上？ 我来。大神请多指教。 哎，好说。 高海加油啊。 你这家伙给我加油，真心的。小北，叶秋大神不是你的偶像吗？ 当然是真心的，反正来1000万人给你喊加油也没用，你还是会输。 滚吧你。 开始吗？ 荣耀。 该我了，我是顾夕，请大神指教。 荣耀。 好了，现在展楼兰到你了。 你们几个也输得太难看了吧。 哎，大神请多指教。 好说，不过可惜啊，我们打的是修正场，你这把武器的效果发挥不出来啊。 没关系，咱们今天也是随便切磋切磋，大神可不要手下留情哦。 来吧。 荣耀。 你还不错，比他们仨强点。 谢谢啊，不过还是大神你更强一些。 应该的。 你们几个也太菜了，四个人的伤害加起来都还没人家血量多，这要是擂台赛你们就是输了个一挑四啊。 去去去，冲夜离，你一个牧师就闭嘴吧。 哼，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大神，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吧。 怎么回事啊，你们这个样子可不像是要去打职业比赛的人呢。 这么大的差距还打什么职业比赛啊？ 不是吧，你们还真觉得一进职业联盟就立刻可以拿一个冠军回来？ 那当然是玩笑话了。但我们一直认为，季后赛应该是可以的。 然后季后赛里运气好点，一不小心拿个总冠军也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这个 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吧。 大神，如果现在进入职业联赛，你觉得我们可以排到第几啊？ 你们打算挖职业选手吗？有物色好人选吗？ 我们主力刚好六个人，其他人选暂时还在物色中。哎， 你们呢？对于职业联赛来说，你们都只是新人，还需要从老将身上学很多东西才能变得更强。可千万别想着随便找四五个人过来当当替补就行了。 知道了，我会考虑的。 哦，还有，今天的比赛不要太放在心上，不是你们不够厉害，是对手太强大。 对了，我们战队的舰队申请差不多快要通过了，宣传方面呢也已经开始启动。大神如果有空的话，待会儿可以去论坛看看。 哦，不错嘛。不过啊，你们翼展公会在网流中有些根基，容易被其他俱乐部公会联手打压，最好尽快想些办法与他们形成牵制。 还请大神多指教一下。 现阶段我建议你们循序渐进地对外放出消息，这样在各方关注下，大公会碍于形象不好乱挑事。 好复杂呀。 你以为职业圈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啊？这是生意，除非你只是想进职业圈随便玩玩。 不，我们的目标是冠军，但我担心就算现在炒作的好，可等成绩出来太糟糕的话，还是会失掉大批的支持者吧。 战队赢得支持者也可以靠和玩家取得共鸣，比如 H 市就是家市的粉丝最多。哎，你们是在哪里啊？ 我们在 B 市。 B 市啊，那刚才的话当我没说啊。 是啊， B 市都已经有两支战队了，其中一家还是微草冠军队啊。 想有战队特色吗？也有其他的办法，比如啊，现在全明星选手里是没有召唤师的，如果你们能推出一个全明星级别的召唤师，也算是一个特色。 但是召唤师我们也没有啊。 举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听你这么一分析，我怎么觉得我们战队已经没搞头了？ 我说的都是特例。 这些特例我们都没有啊。 哦。还有，战术风格也是一种特色。新赛季还有半年，你们需要和真正的高手切磋来积累经验，找到最适合你们的打法。 嗯，我明白，我们会好好练习的，过几天再找大神你讨教。 行，那我先下了。 哎呀，休息一会儿。 老板，你笑什么呀？ 刚才展楼兰他们被你这么一收拾，真想看看电脑背后他们几个现在是什么表情。 要是他们连这点挫折都受不了，以后很难在联盟立足啊。 说的也是。对了，我去论坛看看展楼兰他们的宣传。哎，有了有了，这网站做的还挺有模有样的嘛。论坛里已经有不少讨论翼展战队的帖子了。 是吗？我看看。这些家伙对战队的组建有点幼稚啊，不过炒作的搞得挺成熟的。 哼，心眼真多。 没点心眼怎么混得下去啊？ 有这脑子那更应该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啊，炒作搞得再好也赢不了比赛。 年轻人嘛，比较天真，总想着一鸣惊人。哎，不过经过刚才的切磋啊，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实力稍微有些了解了。 是有心理阴影了吧。哎， 他们是真的实力有些不济，还是你故意刺激他们的？ 我有那么不厚道吗？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够。 哎，那他们的实力跟我比怎么样？ 你， 靠，你还真厚道啊！ 哎，你看，今年这新战队的网站弄得还不错呀。 你不知道啊， 驿站的老板是富二代。 哎，有钱真好。哎，一来就有神级选手加入啊。 哎，说不定全明星的时候啊，叶秋啊就已经被这富二代牵走了吧？ 什么什么？叶秋？你们说叶秋被谁牵了？ 哎，皇上，就是这个驿展战队啊，他们这个 宣传片……这个我看过，用的都是剪影，没说具体是哪些人啊。你们在哪儿看到有叶秋的？快翻出来给我看看。 是荣耀论坛上有人爆料说，去墨校加入了驿展天下公会。 哎，对对对，而且这个驿展的宣传手段很成熟，肯定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靠，这家伙，不会吧？不行，我要去问问。嗯，这个万年没人吭声的职业选手群居然还有人说话，真是稀奇啊。 叶秋这货到底在搞什么？真被富二代看上了。 哎，李轩，看不出来你这么八卦呀，揪他出来问呢。 叶秋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看来对八卦感兴趣的不只是我啊。皇上别喊了，这家伙八成潜水装死呢。 谁有他的隐身可见啊？ 苏妹子肯定有。 苏慕城也不在线啊，谁有苏妹子的隐身可见啊？ 魏云秀，他在线呢。 纯秀，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黄少天，干嘛艾特我？我看剧呢。 苏慕城在线没？ 不在。 别骗人啊，其实我们也不找他，就是打听打听叶秋的情况。 那你艾特叶秋啊？ 我艾特了，艾特叶秋叶秋叶秋叶秋叶秋叶秋，你看不出来。不对，我换个关键词，爱的一叶知秋，一叶知秋，一叶知秋，一叶知秋， 还一叶知秋呢？你这是故意戳人家短啊？ 谁叫我？ 靠，孙翔这家伙怎么冒出来了？ 没叫你，我找叶秋呢。叶秋，他都退役了，还在这群啊？ 你低调点，小心群主把你踢出去。 哼，我来这么久还没见过群主呢。 那当然了，因为群主也是退役选手，照你的说法，他也不该在了。 黄少天，人叶秋早就换马甲了，你应该艾特君莫笑才对。 哎呦，谁叫我呀？ 我靠，老爷你果然在潜水，无耻！ 大家好啊，好久不见。 哈哈，失踪人口回归了， 终于舍得出来了。我看他每天都在。 同意。 靠，王杰鑫、周泽凯，你们居然也在潜水装尸体？ 好了，寒暄结束，我闪了。 哎，这就想跑啊？你才说了一句话好不好？有这么敷衍的寒暄吗？ 一句话够了呀，我又不是你。 嗯，就是。 周泽凯，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呵呵。 老叶，你别跑啊，你最近忙啥呢？ 练级啊。 谁问你这个了？你加入那个驿展天下了是不是？你搞什么呢？ 玩网游加工会，多正常的事儿。 你就骗人吗？你别跟我装傻。 我没装啊，真的。你哪家愿意收我，我立刻去。关键这不是没有吗？ 谁说的？你来我们兰溪阁。 你确定啊？你说话算数吗？ 这个要不要问问队长呢？应该不用吧，反正老叶都退。 不算。 你看，不过少天，你怎么回事啊？手速退化了吗？回消息居然能比你们队长还慢。蓝宇的未来可怎么办呢？ 皇上，他嘲讽你。 哎，快教训他呀！不能忍啊！ 靠，你是要和我比手速吗？来啊，来单挑啊！竞技场约你那么多次了，快来 PK PK PK！ 我才52级，你好意思吗？ 那就开修正啊！ 开修正还有什么好打的？ 让我好好见识一下你的散人啊！来啊来啊来来来！ 行吧，那就来。修正场4，房间号2164，密码同房间号。 哎，什么情况？ 我靠，巅峰对决啊！ 赶紧上线，赶紧上线，哎、上线 排围观去。 靠，居然这么多人潜水，我鄙视你们！ 欢迎回到荣耀。 大神，我们再来一把吗？ 不急，先等等。 人呢？人呢？人呢？老爷你在哪儿啊？ 我不是设密码了吗？这人怎么会……夜雨生凡？我靠，这是黄少天？ 咦，斩楼兰，你谁呀、啊？叶秋呢？快出来 PK PK PK PK！ 废什么话呀？场上不是有人吗？你赶紧开打呀！ 靠，老爷你躲在那后面搞什么呢？不是说好来跟我 PK 的吗？ 赶紧下来啊，快来快来。 都说了场上有人了，你先打完再说。 就这儿 是这个房间。 你来了。 哎，你也来了。 这么多人。 是不是多热闹。 他们也来了。 你们看看， 真热闹。 就是。哎， 这个酒楼栏是不是就是那个新战队的？ 皇上，怎么还不开打呀？ 叶秋，你个骗子。 战楼栏怎么回事？你看进来的这些一江传鱼、大漠孤烟、索克萨尔、一叶知秋，都是顶级大神啊！我看到蓝雨的于峰也来了。 你是老板啊？ 那不是你最喜欢的选手吗？ 不说话。 该不会这就是各大公会找来追杀我们的吧？ 赶紧换叶秋来。 就算是打压我 们，你要挑战人家， 也不至于找这么多顶级选手来吧？ 不能打败他们会长吗？ 哎， 就是。 难道是？ 该打呀！ 大神，这些高手都是你叫来的吗？ 皇上天是过来找我的，其他人只是闲着没事跑来围观的。我看机会难得，就顺便让你们也过过招呗。 啊，那这些职业选手，我们全部都可以讨教吗？ 这要看人家愿不愿意了。好好表现吧。 喂喂喂，斩龙兰是吧？打不打？打不打？ 打， 打。那我就来了。听说你要组战队啊？真是了不起。这些角色都是你招使用的招啊？哎呦，武器是斩风啊，还好是修正场，不然真可怕。 什么？皇上天的剑舞步竟然可以轻松做到六个分身？ 哎呦，手好快啊，你这个荧光落刃很难躲啊。糟糕糟糕， 这个皇上天明明就很迅速地躲过了，还故意这么说。不行，集中精神，不能被垃圾话干扰。啊，太快了，哪个是真身？是这个吗？哎，不对，难道在后面？ 咦，居然挡住我的拔刀斩了，果然有两下子啊！不过我还没有出全力啊，兄弟你小心了，看剑！ 他人呢？ 看头上！喂，叶秋把你扔在这儿，难道就是为了让我来浇灭你的信心？你到底是不是一伙的？嗯，怎么样怎么样？你有什么感想，兄弟？ 你，好吵啊！ 靠，是我吵，我现在就砍死你，信不信？老叶，我赶紧砍死这个家伙，然后就换你来，不许赖皮啊！ 好机会，他转过去了，趁现在开暴走。嗯， 哎，这下还不错啊。 也许还能赢。 哟，暴走后打的倒是不赖，不过很遗憾，狂暴状态只有20秒啊。哈哈哈哈，我劝你待会儿不要想着再来一次，因为你没有机会等到暴走技能冷却结束，我就会结果你，看剑。杀杀杀杀， 失败。 你打得不错，只不过我更出色。 对呀，我刚才在想什么呢？这可是黄少天呀。 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而谁将超越这座生死的极限？夜雨无边，唯有我能亮出地界。命运由我不怕，要肩负谁的未来？命运火燃成海，迎接魔法的时代。梦想我杀回城。新的王朝敢与荣耀顶冠，只不朽英雄，英雄不孤单，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 让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